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各位，我已经回来了啊！在17:01啊，暂别这个感觉直播台有大概十几天的时间之后，再一次回到这里，说实话有点激动啊。 嗯，但你没有想到你的搭档是我。 对，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啊，没想到今天是一个男生宿舍的主题。 哎，是你没有想到吧？用这样特殊的方式来欢迎你 啊，最欢迎我的人是吧？最敬业的郭 PD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啊。Hello， 各位啊，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我是思萌。 哎，各位好，我是郭 PD 郭鹏。 哎，对啊，今天反正我俩呢在前一个小时在下班路上陪伴各位嘛，对，所以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是， 同时在向后下一个小时呢，会有这个咱们的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的活动特别直播。到时候呢会有这个老白啊，包括 Coco 戴毅也会在另一个现场，我们的相当于王牌峰会场的形式 啊， 对，为各位带来一些可能更多选购方面的一些 tips 之类的吧。 是，对，如果熟悉我们节目的人知道呢，每年一次的这个活动呢，今年又如火如荼的展开了。 哎， 大家一会儿呢一定要全程锁定我们的两个小时特别节目啊。 对啊，我今天看到我们这个编辑张大人给的稿子，第一句话写特别逗啊，就是要用好音乐跟工作说再见，这个是正常的嘛，因为我们都会有一个 goodbye work 的环节。 对 啊，但是后面是欢迎思萌带着全新学会的广播体操回归节目， 这是你的话吧？这很难想到，这是张大人的话， 张大人写的 啊。 对，我觉得 大家知道，就是思萌呢代表我们单位拿到了第一名。 对 啊，全北京市的第一名 ，BRTV 北京广播电视台、啊、 是，就你知道，而且当时呢，其实一度呢，就是思萌可能当时都准备不跳了，让别人说非你不可，你必须来， 哎、 对吧？所以今天你会带领我们听众一起来把这段这个广播体操来做一下，是吧？ 哎呀，那你早说我开一个视频直播得了啊！但是说回来啊，就跟也我们的互动话题有关系啊，一会儿咱们聊一聊。包括最近可能也会跟各位分享分享我最近这个跳广播体操的一些、 哎、真有这方面的经验传授啊， 哎呀太多了啊。 是 这样吧，我们先听首歌吧、用这种形式来跟各位也是放松一下，告别今天一天的忙碌。 好嘞，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你知道这歌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恰恰是有一天跟着我们的跳广播体操的小伙伴们， 你们 拍开车回来， 你们配着这个音乐跳广播体操，那我真的服了啊！ 来听这首歌《夜》的第七章。 像十二月前熬夜的第七章，打地基继续推向接近四色的那下一行，是能烟斗的雾，飘向国外的树，是沉默的对我哭诉，是每个街旁的圆形广场，回家只是悲伤，与我花到回长微凉，无人马车声响，思念的白风醒了，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血色的开枪，假设的手枪，交给的手枪，融化的料想谁不在场，珠宝箱上腐化的炸响，矛盾多梦到堆积的真相，证据被完美伪造，那透露出人紧张的嘴角上， 你要学会融化里藏口在你身上，插手中枪心里想 刚刚在听到这首歌的中间啊，钢琴 solo 的部分，我感觉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在郭PD旁边变成一个人肉钢琴， 实在是太有感染力了。所以呢，我不光是在中间的时候 solo 了一段钢琴，我还跟着一起全程哼唱了下来、 哎呀，这是啊，就是这歌为什么今天特别想放啊？就是说那次呢跳完广播体操拿完奖之后特别开心嘛、 啊、是拿完奖之后听到的、啊、 我们几个一块跳操的小伙伴，包括有这个北京科教频道的主持人、嗯、啊，有这个我们交通广播的同事，都是一块在车里面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块跟着唱、啊、 你们能哼到这么高吗？ 哎，那肯定不能啊，当然 降八度、 啊、尤其是我不能啊，所以我哼的声音比较小，不要破坏大家听歌的氛围。但是那种感觉你又觉得就是三个男生在车厢里面跟着唱歌的感觉。 其实三个男生在车厢里唱歌不诡异， 嗯， 三个男生一起唱《夜的第七章》略带诡异 啊，是吗？ 但是三个男生在跳完操拿了第一名之后唱《夜的第七章》，显得很诡异啊。 那你要再配上我们跳广播体操的那个服装是吧？ 对对对， 粉色上衣，白色裤子，哇，简直了，就感觉整个人又年轻了很多很多。 是，我下次准备做一个那个 remix， 然后把你们三个那个跳操的视频和《夜的第七章》合在一起。 哎，你说到这儿，我问问你，你还记得你上一次穿粉色衣服的时候是大概在哪？ 也就是一两个月以前吧。 啊，是吗？ 因为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早晨就是每周四的那个早晨，就叫什么 K 歌欢乐上班路的时候， 对呀、啊， 有的时候我会穿粉色的内搭呀， 啊， 外面比较花花哨哨的， 哎、 你显出我是一个多姿多彩的胖子 啊，潮人是吧？Wet boy 啊。 思萌忽然没话说了，没想到旁边这个人这么快就把这事儿接上了，是吧？ 是的，是的。 那你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因为我很久了，我记得上一次还是大概上初中的时候 啊、嗯， 是我妈给我买了一件。 你的这个名字这么的粉嫩，但你一直没有穿过粉色的衣服哈、 非常抗拒啊！不仅是抗拒衣服，还抗拒这个曾经抗拒啊， 嗯、 抗拒向别人介绍我的名字 啊， 很想有这个气势，哼啊，拿出来了，就是大家好，我叫啊， 思萌 、嗯、啊，人说哪个萌啊？啊，那个 就萌萌哒的萌， 萌萌哒的萌。 哎，那你这次穿上以后有什么样一些别的不一样的改变吗？以后会尝试一些粉色的衣服吗？ 我觉得整体来说沉浸式，就是我穿上去之后我也觉得来都来了是吧，啊，大过年的， 对， 什么都不想 孩子 啊。说回来啊，就是这个我们的直播也是照常进行当中， 对 啊，那包括最近呢感觉大家心情也不一样了，因为呢可能九月呢临近尾声，马上迎来的十一假期嘛， 嗯， 但是好多人也关心的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北京这边，哎，好多人想来北京玩，不光是有这些这个文明古迹啊这些的正好名胜啊，还有就是最近这个可能环球影城啊，包括一些户外的场所， 嗯， 关心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 是，如果你今天看大北京的天气呢是非常非常的好， 嗯， 好的让人觉得有点不真实， 啊， 但是呢就是迎来了国庆假期的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北京又一次进入到了降雨的模式哈。天气预报显示呢，北京在国庆假期的前三天以多云天气为主，一号的夜间的阴天有小雨，二号的夜间多云转阴天有小雨，四号到六号三天雨水频繁，基本就是大概七天都有，差不多四五天都有雨水吧。 对啊，反正是从一号开始就有雨，然后呢到七号是天气恢复到阴转多云。 嗯， 所以提醒大家，包括在外地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说十一期间有计划来到咱们北京玩呢，带好雨具，也是提前规划好行程。 嗯，是，我发现全国各地的人现在呢这个知冷知热的程度并不一样哈。上次有个南方的朋友呢说，哎，听说秋天要贴秋膘。然后这个时候他是在江苏，江苏台的主持人说，咱们现在这儿35度，你觉得你有贴秋膘的必要吗？ 啊，昨天我有个南方朋友说起来了，就是关于这个说天气，他们那边33度， 对， 说已经晚上还要开空调睡觉。 嗯， 我说我们这边不会了，早晚必须得穿一个外套才行。 是 啊， 所以呢大家的这个气温的感觉不一样，所以如果来到北京的话，不妨来注意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啊。 嗯，没错，我们男生宿舍持续的运营当中，也欢迎各位随时来我们宿舍唠唠嗑。 嗯， Dirt on my boots。 Since the crack of dawn, just trying to get paid. Been hotter than 100 suns. I can't find no shade. Just 2 more rows and I'm good to go. Yeah, I'm shutting this tractor down. Give me a half an hour for a shave and a shower, and I'll be outside your house. Might have a little dirt on my boots, but I'm taking you uptown tonight. Might have a little mud on my wheels, but they gonna shine with you up inside.Right off them tonight. Got a little dirt hard as I worked all day. I'm gonna work hard loving on you. Spin you all over that dance floor, right out of them high heel shoes. And when you're ready to quit, baby, we can slip right out of that barroom door. And when I take you home, don't worry, babe, I'm gonna kick him off on the porch. Might have a little dirt on my boots, but I'm taking you uptown tonight. Might have a little mud on my wheels, but they gonna shine with you up inside. Gonna hit the club, gonna cut a rug, burn it up like the dust right off them tonight. Yeah, got a little dirt on my boots. Little dirty dancing, blue collar romancing. I can get cleaned up if you ask me, but I can only get so fancy. Got a little dirt on my boots, but I'm taking you uptown tonight. Might have a little mud on my wheels, but they gonna shine with you up inside. Gonna hit the club, gonna cut a rug, burn it up like neon lights. Might have a little dirt on my boots, but we're gonna dance the dust right them tonight. 来自 John Party 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啊 ，Dirt on My Boots， 非常明显也是非常明确的一首这样的一个乡村摇滚的歌曲啊， 哎，好像跟你的这个硬汉风还蛮配的哈。 哎，你别说，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看像那个西部世界也好，包括那个游戏里面就是那个荒野大镖客里面那种角色的状态，穿上夹克、牛仔裤，然后登上一个靴子之后，在那个大漠孤烟当中去行走的感觉，非常的炫啊， 就是这种感觉让人们忘记了你的名字当中还有粉色的衣服、 哎、 是吧？ 对。对对啊，就是也是怕大家都忘了我啊，强调一下，今天是思萌跟郭鹏的男生宿舍啊， 哎，是 王牌， 对， 所以欢迎大家随时来聊聊天，因为我也是就是刚结束这边的广播体操之后，所以我们的这个编辑是特别贴心，说那你就聊一个最热乎的话题是吧？咱们 BRTV 这边拿了一等奖之后呢，那就聊一聊运动嘛，聊一聊你最擅长的一项运动是什么？ 我跟你说，平常我在早晨的做那早上快跑的时候，一点都不心虚，然后呢，平常还给大家说什么奥运会啊、全运会啊什么的， 对， 结果。我今天竟然跟大魔王讨论的话题是我擅长的一项运动 啊， 这是故意寒碜我的吧？ 那你、 啊、 那你打个样吧，怎么叫故意寒碜你的？我们今天是两个人的这种 IP 属性不一样。 但说实话啊，我觉得我说擅长不太合适，但是我爱好的运动还是蛮多的。这个思萌应该可以作证是吧？ 哎呀，那必须的。 篮球平常也打， 对， 乒乓球也打，虽然都打的不咋地，但重在参与嘛，对不 对、 啊？ 对对 对。而且呢，这个小时候也踢过足球，但是自高中以后就不怎么踢了，因为我发现那个折返跑呀，大概一个来回我就跑不下去了。 哎呀，你适合踢那种小场啊， 对对对， 或者跟我一样当个守门员什么的。哎，那我问问你们，你们比如说这两天早间的早上快跑什么主题啊？ 关注全运会嘛， 关注全运会，今天刚结束嘛。 对，奥运会刚结束，今年的全运会确实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各个队当中有很多明星的队员都刚刚从奥运会结束赛场下来，就直接来到全运会当中，所以继续来聊一聊。但是我会发现，就是我呢是聊得多做得少，我思萌呢正好相反，平常呢都是身体力行。今天早上我问他，他说：“哎呦，跳操太累了，我昨天休息了一天。”我说：“怎么休息的？去健身房健身了一天。” 嘿呀， 是吧？ 你别这样，别这样啊，还是满心这个牵挂着工作的啊。你说回来，这全运会包括也有点遗憾，是因为这个军神这边吕小军啊没能参与。包括有人说了，说奥运会拿金牌不算什么，在咱们国家，你得拿全运会的金牌。 侯智慧这次的这个夺冠的成绩比奥运会多4公斤，而且只有1公斤。赢得了这个亚军的选手哈，也就是说亚军其实派出去也可以拿奥运会金牌。 对啊，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明显感觉了这个群英荟萃嘛，就是这个神仙打架的感觉了。 对，但是今天我们要问到的是大家，我擅长的一项运动，大家不妨来自己说一说。就是、 没错， 思萌擅长的运动就很多了，你给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哎，以前呢，你要问我呢，我能给你 说一堆、啊，是吧？这个列的这个list非常明确， 就现在这块就只有广播体操了。 对，我正式破圈，以后大家想跳第九套广播体操，每一个动作的细节啊，请问我。 这可是一等奖获得者的选手啊！ 对啊，所以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两种方式啊，公众平台关注九七次最王牌，以及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下载之后呢，直接进入娱乐最王牌就可以了。 嗯， 同时我们在这个工作日的娱乐最王牌当中，也周一到周六的固定环节嘛，都会跟各位聊一聊最近新上线的一些新歌等等的。 嗯， 这首歌曲啊，包括这位歌手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容祖儿。 哎， 今天是他出道22周年 哦，正好是今天哈，所以呢，他也特地选在今天的00:00卡点发布了新歌《不配》。嗯，说的有点像我和今天这个话题之间的关系啊。 哎呦， 今天我们来测评一下这首新歌好不好？ 对啊，这个呢，其实说起来也是他在今年2021年的最新的广东话单曲嘛、然后呢，最心知肚明的主打歌就叫做《不配》，而且突破的是以往那种演绎的方式。 嗯， 你看升级版的刚柔并济、收放自如那种歌唱功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有非常珍贵的记录成长的那种真实的情感在里面。 而且呢，应该来说他是诠释了一段感情从浅到深，再到分道扬镳的无奈乃至释怀的抽丝剥茧，应该是成熟的歌声。 你看这文案写的抽丝剥茧就很厉害。 所 以我们来听听看《不配》，也欢迎大家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分享你关于这首歌的感受。 开始彼此那种决心，明明愿挨都肯一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80岁给你一处做甜品。无情是我在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前曾投资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难逃避碰上谁呀，仍然与你比较，只可给予这人同情分。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多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怨，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是种不配，没这种运，做对新人，差 完全也许跟教堂很近，人行越近越无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是最宿命又最感人，尤其是你共我的确如此亲，但我只配注定今生爱别人。 这是来自容祖儿在今天2021年的9月29号出道20年的一首单曲啊，0.0分上线的《不配》。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当中的这个作词人嘛，林若宁，07年的时候其实就给容祖儿写过一首歌叫《0时0分》 哦， 所以他就会觉得，哎，你看下面再一次的合作，《不配》就可以看作是《零时零分》的续集。 14年以后出了一首续集， 对啊，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回到我们的这个0.0分上线这首歌，其实也跟他当年的再一次的合作有一种这个呼应的感觉。 对，好像也是写出了一段感情当中从甜蜜到分道扬镳这样一种残局的这种感觉。 嗯， 所以我们今天来测评这首新歌，思萌你给打几分？ 这个满分多少分？ 5分。 5分是吧？我觉得我能达到4.5分。 4.5星。 对，因为说实话，作为 DJ， 其实咱们要听大量的歌曲，但是像容祖儿的歌已经很少会去说集中的来听了。 嗯， 但这首歌曲让我听的时候是有一种再去遇见老朋友的感觉。 对，那我就给4星吧。 啊，4星是吧？所以我们其实很简单，我们还有个更简单粗暴的方式 啊， 就是这首歌曲你是觉得是删除还是上传？ 上传 啊，叮咚，上传。这个之后也会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当中会陆续出现。 好嘞啊，我觉得这你们的这个环节特别好，每次我都喜欢这个环节，因为每次呢都有一种测评感觉，我就是乐评人的感觉。 嗯， 特别啊， 那你就多说点吧，来吧，乐评人。 容祖儿呢，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是他当年的舞曲特别集中的那段时间嘛，那段时间也算是港乐比较辉煌的年代哈。 嗯， 但是我更加佩服他的是这么多年他一直在乐坛当中的一些坚持。其实你说到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他的歌曲， 嗯， 实际上他这两年呢陆续有发歌，虽然没有那么火爆， 嗯， 但我觉得在这个大环境当中能够坚持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就应该被包养一下，对吧？ 对对对。 但是呢，我为什么给4星，还有1星呢？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有点像10年前的歌曲， 嗯， 就是跟最新的这种现在的这种音乐的变化方面好像少了一点点。创新的东西， 就是你如果拿现在比如说短视频平台或者是数字音乐的这种传播的形式规律再去扣在这首歌的话，感觉不太适合，对吧？ 对，有点像还是一幅老照片的感觉， 哎， 对吧？ 好多最近包括我看今年的下半年这个7、8月份的时候上线了一些广东话歌曲啊，包括这个吉吉梁咏琪的一些歌也都是能听出来还是说十几年前的感觉。 嗯， 但像现在的一些唱片公司，他可能发行一首新歌更考虑的包括一些新人，就是这首歌我能不能切开几个部分， 嗯， 30秒能不能听，1分钟能不能听，然后呢配合一些视频能不能传播出去，他们考虑更多这方面的东西。 你要这么说我忽然想给他4.5分了，因为我忽然觉得坚持本身也是一种挺合理的事情。你刚才说的这种全新的音乐方式有点像我们做片花的感觉了。 对啊， 对吧？ 你这分是吧给的还挺干脆的哈。无名也说了给4星啊，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对于刚刚这首容祖儿的新歌《不配》喜欢，那么从1到5星打几星，可以在我们这个发起的投票活动当中可以随时表达一下你的态度了。 哎， 那么今天我们俩男生宿舍呢聊聊这个天呢，也是一个是好久没见面了，再有就是跟各位打个招呼，聊一聊关于最近你最擅长的一项运动或者最喜欢的。 是， 有人看哈迪就说了，说喜欢压马路溜达走路， 走路还真不是他一个人啊。风吹杨柳哗啦啦说逛街啊，一天都不带喘的，买不到合适的东西就会越战越勇。 哦，哎呀，那我还真不行，我都是那种想好去买什么，进店我都是卡分卡秒的那种，买完赶紧走，生怕多留一秒钟人家留我什么要低消什么的。 哎，但说实话啊，你最擅长的运动除了健身以外还有什么？你自己觉得 啊？运动和健身不是应该直接划等？ 就你最擅长的运动就是健身。 还有我明白了，就是你指的比如其他一些球类运动， 对 吧？ 啊，对对对对， 篮球、足球， 或者就类似奥林匹克运动 啊，举重这类的，攀岩，其实我都喜欢。 我觉得你的举重很不错。 嗯， 你最近这几年感觉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因为我一直从接触这项运动呢，我就在心里面立了一个 flag， 对， 就是我要把郭PD举起来。但是我知道距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时间。 哎，你现在能举起？哎，我差点把我的体重报了出来。 那好像大家不知道似的啊。 那个100公斤你可以举起来吗？ 没问题，扛到肩膀上。 这么夸张吗？ 好吧，大家两种方式随时找到我们，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以及聊天室。来自痛痒乐队的《公路之歌》，再次跟你说一句下班快乐。 梦想在什么地方？不是那么令人。

to be true.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萌萌这首歌曲是送给我的吗？ 嗯，对呀。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没错没错， 不能将你的眼神从我身上离开。 对，自从你坐在我身边，我就没法看大家留言了，老想盯着你看啊， 因为太胖了太宽了、 哎、我是发现你是换了个眼镜是吧？ 换了眼镜框 啊，镜框啊，确实不一样，跟我之前那个有点像，有点像飞行员墨镜的感觉啊、 哎、有点啊。 这歌啊在17:35，刚刚也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啊、 嗯、 来自巴塞罗那的一支爵士乐团 啊、 Burke and the Virtual Band。 嗯， 他们组成之后呢会出了三张合集，然后专门是翻唱、 嗯、 用爵士的这种方式啊、 嗯、 翻唱了一些，比如像 Viva La Vida， 比如说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嗯、 比如说这个还有 Michael Jackson 的好多歌 哦。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是经常被这个爵士乐手来翻唱的， 是吧？ 你会发现就是跟万物皆可摇滚一样，也万物皆可爵士、 嗯、这种松弛的感觉也是希望送给各位吧、 嗯、 在今天周三的傍晚，我们娱乐最王牌直播依旧，男生宿舍，我是思萌。 哎，我是男生宿舍的另外一位宽皮弟啊！ 啊，对啊，今天我们俩呢也是邀请各位来我们宿舍玩一玩。这个呢， 嗯、 在宿舍当中，大家想聊什么都可以。 对，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就是来聊一聊你擅长的一项运动。 嗯， 刚抛完这个话题，竟然有人质疑我、 嗯、 啊！哈喽弟弟这边说了，说思萌会打篮球，然后问号问号问号， 给他把咱们上次打篮球那视频发过去。 真是， 嗯， 你都不知道我还能摸框吧？哎， 啊，你能摸框吗？ 哎。好像上一回你不在场，咱俩得串通好行吗？ 对对，嗨，你能摸能摸能摸。不过那个扣篮还是好像还差点意思、 啊。扣篮不行啊。 对对对，这斯蒙的弹跳还是挺不错的，尤其是好像听说练举重其实对弹跳力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是的，你包括像橄榄球运动员呢， 嗯、 像篮球这种啊，他们都需要，包括跳高， 嗯， 也都需要像这些练一些这种所谓的高翻这种举重的动作。 是因为腿部力量会得到特别好的。 他很简单，就是练你弹跳力、爆发力。 哦、 对你，包括张国伟 是 啊，他有好多时候他也需要练那些杠铃的动作。 你看我这个跟腱的程度，我练。我现在还有救吗？ 我告诉你，真的，你的天赋啊，真的就是摆在这里特别的明显。你就是被你现在的体重稍微限制了一下，天花板简直了，我都能看得着，非常的高 啊， 简直！ 哎呀，你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健身教练啊，哎、特别会鼓励人啊， 潜力无限是吧？ 对对对、哎。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 好嘞， 两种方式啊，可以通过97次最王牌、包括我们听听聊天室找一找啊。 好，红果呢说打乒乓球是我的运动强项， 嗯、 中学是校队的。哦，我觉得真的，咱们中国人的天赋啊，我觉得在这个叫什么乒乓球这方面展现的淋漓尽致啊。 嗯， 现在刚才我们这个娱乐最王牌的聊天室当中，最起码。大概有30%的人回答的答案全部都是乒乓球。 乒乓球， 嗯， 因为我记得应该从小学开始，那个时候、 嗯、 包括校园里面，不管室内室外的，都会装很多乒乓球的台子。 对， 基本上上学的时候背书包，总会有一个兜里面是人手一副拍子。 对， 装俩球。 我记得你知道上次那个邓亚萍曾经说过，咱们国家乒乓球为什么这么厉害吗？ 嗯，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基础的这个教育阶段， 嗯， 就最普通的 这个体校的乒乓球老师都非常专业， 哎，你看 他们教的东西都非常的专业，以至于呢，这帮小朋友出来以后，个个的基础都打特别扎实，就因为我们的乒乓球人才很厚嘛，哈， 对对对，从孩子这方面的这个青少年时期就在影响他们啊， 对对对对对， 当年我记得还有什么，我们在练习各种发球，在乒乓球的时候啊，就是想办法把这个球打得转一点，打得悬一点，打得低一点，让对方接不着，或者对方这个拍子一碰，哎，那球崩走了， 哎， 我们就觉得特开心特酷啊， 对，是的啊，所以呢，今天这个，但是呢，也有人说了，属于的猫说，今天这话题太适合 PD 了，九七四划水第一人。有人 你就说你适合水上运动呗。 当时我在播奥运会的时候啊，有人说，哎，中国皮划艇队怎么没找你去呢？ 哎呦， 我说我个人可能那个皮划艇坐上去应该要翻了吧啊。 你适合一个大号了是吧？哎，不过我看看还有很多啊，包括风吹麦浪说了一会儿呢，要准备去趟首创奥莱。 哎， 提醒各位，从稍后呢18点钟，也就是下午6点钟，我们会有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的活动特别直播。 对， 那么这个老白，包括 Coco 大一这边呢，也都在现场就绪了。刚刚我们还测试一下信号等等的，所以今天娱乐最王牌是相当于分了两部分嘛？ 对， 前一个小时男生宿舍，后一个小时就是我们可能更关于首创奥莱的更多的精彩介绍了。 是的，同时呢，大家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我最擅长的一项运动。现在呢，看来我最擅长的是划水，而你现在最擅长的是广播体操， 哎， 看大家的啊， 彻底破圈了。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品冠和梁静茹。 小人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的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 说要做 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直播当中，今天是两个男生陪你续写秋天啊。 哎，是的啊，这个今天两个男生呢，我们展开卧谈会的感觉，对不对啊？ 对，就以前记得嘛，就是男生宿舍就是这样， 嗯， 一到10点多钟要熄灯了，大家都躺床上啊，一开始都没声音啊，好像是大家都在准备入睡，一会儿说，哎，睡了吗？哎，没睡，没睡，没睡 啊？那个、是吗？ 哎，我也没睡呢， 这 聊会儿啊。 这么一看，你们寝室就没有一个像我这么能说的， 嗯， 我们寝室一般都是我跟别人说，说着说着大家都没声了 啊。 第二天早上我、哎、第二天早上我问他们说，哎，昨天为啥说没事？他们说我们其实还没睡，但是感觉要是不说的话，要是现在还跟你搭腔的话，今晚上就睡不着了。 啊，所以你这看看，你这种作息适合上早班啊，是吧？直接聊到天亮了。 是啊，但是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聊这，大家都比较擅长什么样的一些运动啊？ 嗯。 然后呢，有一个杨二说，体育差班生的同学只有仰卧起坐或者卷腹可以优秀。 嗯， 无名说呢，这算啥？晚上仰卧，早晨起坐，这个功夫我练了数十年了 啊。这还回答了刚刚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了，说有什么不累的运动？就这么简单啊。 你知道，对于这个，我那天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这话题其实可以换一下。那天我看到了一个帖子，就是他们说体育差的朋友在体育课上可以有多搞笑，就是看着有各种各样的 视频剪辑，对吧？ 视频剪辑，对啊，特别特别好笑。就是三级跳远，你能想象到就是前两步跳出去以后有两道道子在土上划过吗？就是每跳一下的时候，另外一个脚都拿不起来啊。 还有什么来？我记得之前咱们邻国日本那边有过一个综艺节目，也是请到大家就是体验一些这样的一些全民运动的感觉。有一个女生就是因为她毫无运动细胞，就像你说的，她可能她跳的时候另一只脚都不知道怎么还抬起来那种的，结果火爆全网。 是是是，她当时特别火爆。然后前两天有一个军训嘛，军训有一个就是同学是顺拐，就是教官的为了教他，教官说你就跟我走哈，教官在前面走着，他就在后面跟着，那个没问题，就是一二一，突然教官一撤，他就又变成顺拐了。 顺拐这有时候也是感觉你控制不了啊，你包括这个我们在跳广播体操这一次呢， 也有顺拐吗？ 没有，那没有啊，就咱们还是很专业的啊，这个素质在， 怎么也会挑一点不顺拐的上去吧？ 有时候我呢，就是可能有点这个走神干嘛的，总是别人往左转呢，我就不小心往右转了。然后临上前那个比赛前，我们这个就是维体的老师，专门给我发微信，就说思萌啊。啊不，他说思萌老师啊，那个您可别冒泡啊，您可要认真点啊。我说您这也太区别对待了，这过分了啊。 但是他对待是有用的， 哎， 最后你发挥的不错，对不对？ 非常好，是吧？这个完全就是把全队带偏了啊， 提示的非常到位啊。 来吧，说一下我们最近也关注的事儿啊。今天不光是这个容祖儿出道22周年，然后呢，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最近大家一直在关注的这个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呢，也是将在今天晚上落下帷幕。 天坛奖的10个奖项呢将会逐一揭晓，颁奖典礼呢在今天晚上的7点半开始播出，北京广播电视台以及央视6套电影频道、央视频、爱奇艺等平台将会同步播出。这一次呢，有巩俐、姜文、葛优、陈道明、刘晓庆等演员也会一一亮相啊。 对啊，那包括今天下午已经也是率先曝光了一组这个闭幕式现场的图片，能看到包括像巩俐、姜文闭幕式上这个同台颁奖等等啊，因为曾经在30多年前的时候合作这个红高粱嘛， 是 对，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所以当时好多人说，哎呀，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这个感觉回忆杀扑面而来。 是这个回忆杀未免杀的远了点啊，像上次有人跟我说，还记得94年李春波的小芳吗？ 哎呀， 我说这个确实。 远了点，远了点、 那李琛的窗外也要呼之欲出了、 对对对、 还要最大家关注这些影视方面的，包括呢我们这个今天晚上其实咱们台旁边这个电影院就有点映场了、这个我和我的父辈也是举行这个昨天晚上举行这个放映活动，包括像吴京、对吧，章子怡、徐峥、沈腾，还有像吴磊啊、黄轩啊等等，张天爱、马丽、李光洁、陈道明、欧豪等等好多人出席、 是 也都是在共同分享这个影片当中和父辈的这些幕后的故事嘛。 对，当然呢这部影片呢将在明天是正式上映，目前的预售票房排在长津湖之后、但是还是包揽了国庆档电影当中最想看的前两名 我们来听听吧。这首歌曲在最近的短视频平台上或者在各种的媒体的传播当中也频繁的出现，王菲的主题曲演唱《如愿》。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倒立的灯，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千句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你的手我蹒跚在前，请带我去明天。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要化成你的缘，缘不完啊，缘又完啊，这像是每一天。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OK， 我们跟随着北京银行出来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啊。其实你会发现两个男生聊天的这时间就过得特别快。 怎么聊得这么快呢啊，这这么快就结束了。我就感觉现在思萌也像原来我的大学寝室的那个舍友一样，马上就要假寐了，就开始不搭我话了 啊。嘿啊，我想问问你们当时这个宿舍里面啊，一般情况下男生宿舍嘛，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比如说爱锻炼的朋友，是吧，经常买点什么哑铃，对吧， 对， 做做俯卧撑，哼哧哼哧那种的。你说你当时的宿舍里面有这样的哥们儿吗？ 有啊，当时有个掰臂力棒那个， 哦， 有那个是吧？当年很流行这个东西， 没错没错。 有个哥们儿当时啊，就是一次能掰好几个，然后给我大家说你这体重你没问题啊。后来我掰了就是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从那次以后呢，我就被大家冠以虚胖子的名字。 嗨呀，太不会说话了。我们是潜力股， 潜力股 一直在养成计划嘛。 你看看人家思萌这个教练当得多好啊！ 啊，包括还有刚刚看到留言里面、聊天室里面好多朋友说的，有些朋友这边呢体育课很专业，他们会练练单杠、双杠这些东西的。 哦， 对，包括练练这个可能跳高、跳远儿。 是， 我们以前特别喜欢的是很期待上体育课其中一项，就是跳远和跳高，因为你可以跳到那个垫子上。 哦，跳远跳高你还期待呢？ 啊，对呀，软软乎乎的，你可以直接摔上去嘛。 我们当时有一个就是当时前面一个人就是弯腰弯在那儿，有跟另外一个人扶着他的背跳过去。 哦， 我知道， 还可以就是一个排成一个队，一直接力往前走。 老师让两个人一组，一般没有人愿意跟我一组 啊。怎么着了？是从你这儿翻过去有点难度是吧？ 他翻我没难度，我翻他不愿意。 你看看，这是吧？也正常啊，换我也不行啊。好了，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电影分享给各位啊， 好，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青春片嘛。如果说刚刚说到包括长津湖，包括我和我的父辈，像这种我觉得就是可能催泪的是吧，带好纸巾。那么这个轻松一点的这个五个扑水少年也是定档在国庆档上映了， 这感觉特别适合我这样怀旧的朋友啊。 对啊， 这是一部带有中二色彩的爆笑青春片，也是讲述着五个少年阴差阳错的加入到了学校男子花样游泳队的故事。 你看看 啊，而且呢夏日入侵计划是发布了为这部电影演唱的主题曲《扑水少年》啊， 没错。跟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啊。男生宿舍呢也是改天再营业， 好嘞。 稍后呢会有这个首创奥莱的国庆特别直播，我们期待老白跟戴毅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声音吧。 好的，稍后请继续锁定支持我们的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马上为你出场的就是老白以及我们的戴毅。 所有的完美答案只是参考，选择这只做的飞机也能飞向银河。我会让平凡的我就此绝版，闪耀着光芒出现我今天，像嘲笑宣战热血的笨蛋，已经闯了觉得很扯，世界暂时不能定义我，就像有点期待在未来，用最嚣张的姿态狂奔越近人海，空中转体动作满分，水花绚丽壮观，我会让平凡的我就此绝版，闪耀着光芒出现我青春，像嘲笑宣战热血的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

生活总是麻烦不断，到现在我还是不习惯。都说爱情不好看，我觉得真好看。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何生活总是这样？难道说我的理想就是这样度过一生的时光？我不卑不亢，不慌不忙，也许生活总该这样。难道说六十岁后才能找到我想要的自由？ 好了，特别感谢大家，谢谢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 FM 九七四的朋友们，谢谢我们的音乐可以稍微轻一点了，谢谢大家今天能够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今天我们的现场的舞台啊，来感受我们今天的音乐的魅力。所以要跟我们的收音机前和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大家好。 嗨， 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好不好？ 好的，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的娱乐座王牌的主持人，我是白杰，大家好。Hello Hello， 亲爱的现场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我是戴毅，周三快乐。 哎呀，虽然是这个星期三， 我差点以为我说错了。 没说错，今天是不是星期三？ 是不是？ 没错吧？ 大家可能是按这个过节前还剩几天迎接国庆假期。 哎，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平常我们俩在这个电波 直播间里， 直播间里主持节目的时候，不会像今天这样，我们问一个话题，说一个事儿，大家还能够有回音啊。 嗯，没有。 你们开不开心？明显， 谢谢。 明显不是很开心，都没有坐到我们跟前，所以我特别希望啊，坐得远处的朋友，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近一点，这样比较容易参加我们稍后的互动，坐近一点跟我们一块玩好不好？因为今天其实我们是在位于房山区长阳镇的北京首创奥莱啊，真的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每年都会来好多次的地方。然后我们做现场的直播，今天的活动也很精彩，也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礼品，还有呢代金券这些超级大奖，还有有趣好玩的一些游戏。 对，所以这些游戏以及接下来的一些代金券和一些奖品，也希望现场的朋友你们可以把他们带回家。 是的啊，今年其实大家都知道啊，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其实呢很多朋友选择了京郊游啊，可能也就不出京了，就在北京啊。那么今天我们在北京首创奥莱，我觉得啊，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大家听好的，真的是一个我们这一次的假期出行的一个首选的目的地，就是吃喝玩乐， 一站搞定。 对，今天所有的朋友们，在现场的朋友们，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就是也有住在附近的，也有驱车来赶来的，就来这儿吃喝玩乐，这一块全干了这些事。 对，因为有很多娱乐设施啊，有电影院、餐厅，特别重要的是，首创奥莱十一还会给大家准备了超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从明天起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而且明天晚上还有一个这个狂欢节音乐，哇，这个也不能错过。营业时间会延长到晚上12点以后自然闭店，同时晚8点后满1000元赠送100元的礼金券啊，所以明晚其实大家就可以来逛街了，对吧？ 对，住在附近的朋友真的太方便了。 那么十一期间的这个促销的信息有哪些呢？各位现在考大家的记忆力的听力的时候到了，仔细听好每一个信息点，我们马上送奖品啊。 好， 问答环节，然后我们只要答对问题，首创奥莱就给大家送惊喜的礼物。来，戴毅。 好，北京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10月1日及10月2日营业至晚12点后自然闭店，小长假期间全天单笔满1000返100，不限量，循环赠。 哎，这个10月1号及10月2号晚8点累计购1000元，再加赠200元啊，晚11点以后再加赠300。 哎呀， 哎，1公斤黄金免费分， 狂撒万元红包。 咱们说到这儿怎么这么兴奋？感觉我们已经分到了。 我觉得明天晚上要不咱俩先来逛一圈吧。 我真的，如果你是金卡会员，还可以享10倍积分，更有1元超值购的活动。 Gucci 的手包，戴森吹风机。迪奥香水、阿玛尼唇釉、5克的金条等超多福利好物，通通只要1元。 上链接。哎呦，我真的却太兴奋了！另外的房山区会员额外再赠50元的礼券，11号到10月7号，记得来领取啊！ 福利满满。嗯，同时品牌折扣力度空前，8000余品牌联袂巨献，多家品牌奥莱价 基础上，一件九折，两件八折，三件七折，所以这个国庆假期一定要来逛一逛。 好的，那我要再次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北京首创奥特莱斯地址地铁房山区篱笆房站，自驾的话大家都知道，走京港澳高速19B出口，出高速前行即到。 好了，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这一次哈奥莱的一些促销的活动，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吗？ 我们接下来要来提问咯。 在提问之前，我们来让收音机前的听友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我喊三二一，大家喊娱乐最王牌好不好？来，三二一， 哎，好，谢谢， 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这个互动了好吗？ 好的，我来问第一题啊。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当中，单笔消费满多少元返100元不限量循环赠呢？单笔满多少就可以？哎， 你来选。 我来选呀。啊，那就选正中间穿条纹这位女士好吗？ 请回答。 1000元。哎， 回答正确， 恭喜恭喜啊。好，第二题，10月1号及10月2号营业至几点钟？哎，我看到那个后面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哎，远一点那个地方，伸手旁边有一个小滑板车的，滑板车我也说出来，对，这个朋友来。 12点。 对了，晚12点之后自然闭店啊，自然闭店，好吗？ 好的，那接下来第三题由我来问哈。10月1号到10月7号期间，800余个品牌联袂巨献，多家品牌奥莱价基础上，还能享受什么样的价格优惠呢？ 就是一件几折，两件几折，三件几折 啊？对。嘿， 有没有会的？小朋友也知道吗？ 可以。 来来来，给这个小朋友，给这个小朋友戴着红领巾，这个 是他吗？ 这一看就是好学生。 哦，这位，啊，这好男同学。 一件几折？ 一件九折。 对了， 一件八折，三件七折。 数学学的不错。 不错，我说了嘛，一看就是。人就是学霸，学霸啊，好同学啊。 好， 继续。首创奥莱的地址是哪儿？天哪，这个题也太简单了吧！这个必须得找一个小朋友回答，这个小朋友都会。 对， 来，我们工作人员就后面那个小朋友吧。好，好，来，大声点，在哪里？ 黄山区泥巴房镇。 哪个区？ 黄山区。 黄山区。 对， 黄山区。哎， 或者你答长阳镇也行 啊。没关系啊，待会儿阿姨给个机会你再回答问题，好吗？ 好了好了，我们刚才先问了一轮，待会儿还有啊，全都是这种送分题，你们一定都会，好吧？好，接下来我们问最后一道题，啊，请问戴毅今天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哎哈， 你确定要这么问吗？我觉得你是要考谁是色盲这问题。 没事没事，待会儿我们有时间接着聊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玩游戏，好不好？ 好的 好的， 来玩游戏活动一下，活跃一下现场气氛啊。 好的，这个叫做盲盒有礼的活动，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啊。接下来。我们这个舞台上有点空啊，我们准备叫一些朋友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好不好？ 好的，我们待会儿会邀请到我们的，是不是有工作人员配合，以及我们现场的观众啊？ 哎，我们接下来马上要准备开始我们这个盲盒的游戏了，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这边，哎，是不是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盲盒啊？ 有30个，一共是。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购物的福利。看好了吗？这些盲盒里面都是福利啊，然后呢，包含了一个大奖，然后呢，价值500元的万达观影卡，其他就是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小礼品和购物券。 对，啊，而得到这些盲盒的方式很简单，现场的观众，我们第一阶段啊，先邀请5位朋友上台，然后来抽取选择盲盒。盲盒上有我们准备的目前非常流行的歌曲的名字，只要你能够唱上两句，哦，或者哼上一段旋律， okay, 啊 ，OK， 就可以获得盲盒当中的福利。所以我不知道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有没有特别喜欢音乐的，旋律感也不错的，待会儿可以来尝试一下。 先请5个人好不好？ 好，来，哎， 有没有举手的？ 有举手的？这位女士，你可以，没问题。好， 来，先来一位，先来一位，对，这边这一位，啊，还有吗？一位了。 小朋友们也是，来，这边有一位女士。 来， 好，就你。 对，为什么举完手还要拉一下老公的胳膊？意思说我要不要去？ 对，你要不要一起来？这样我们也许可以拿两份。但是要照看小朋友。 五位当中已经找到两位呢，另外三位我们希望男士可以勇 敢的尝试一下。我们第一轮先不请小朋友，好吧？因为待会儿我们再先你们先看看规则，好吧？ 好， 看规则，我们还是这个大朋友来，好，两位了，还有没有？ 有没有男士想尝试一下的？ 来， 就你了。 啊，你说的是坐在那边的那位朋友吗？ 对，蓝色 T 恤这位男士。哦， 这个 OK 的，我觉得他这个特别的。 可以的，对，就你了。 哦，就是虽然那个刚才一直沉默，但是很帅气的感觉。啊， 因为目光一直在看着我的眼睛，所以我觉得他是不好意思举手。 对。 等待我去叫他来上。 来，我们再选两位。 哎，还有吗？ 好，就这边四位。好，再来最后一个机会喽， 男士好不好？来， 你带着小朋友就不要了，等会儿照顾小朋友。来，这边这个中间这个帅哥，就你，对， 来吧。对，我发现男士都比较腼腆，就是需要我们主动的把他招上手带上来。 是，哎，待会儿如果大家在听到我们活动现场有兴趣一起来玩游戏啊、听歌的朋友，可以都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啊。 好， 就有时候我有时候也会路过啊，有时候会看一下，就是以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觉得在这儿驻足看一会儿，也许你能拿到奖品， 对， 也许你还能就在这儿收获一个非常美好的体验， 而且还能够让自己放松，对不对？ 我们准备了啊。好，我们这个第一位朋友先从你来开始挑选盲盒来。 好，请 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哎呀，大家平常去选盲盒的时候都是小朋友挑礼物。 来看一下这个盲盒，里面要拆开看看里面写的是什么歌啊？只要能唱两句就行，好吧？这个为难你啊，来。 好，他的这个题目是，请唱出一句和爸爸有关的歌曲。 和爸爸有关的歌，来开始。 爸爸，爸爸，多么辛苦呀，儿歌行吗？ 可以 没有问题。 你唱前两句的时候我都没听出来是什么歌。 我以为他要蒙混过关。 我以为他要原创一首歌。大家说 OK 吗？ OK 吗？ OK 的话 okay, 请你为他竖起一个大拇指 好吗？ 好， OK， 好的， 谢谢这位朋友，他将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小礼品一份，谢谢。哎，保鲜盒他获得的奖品， 请拿好你的。哦，这个要放回去。 对，拿着盲盒去领奖品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啊。 对， 来第二位。 很简单，来，请这位女士。哎呀， 我觉得她自告奋勇应该是非常有把握。嗯， 但是抽盲盒这事儿可是没什么预兆的啊。 好，来，我们看看她的题目是什么。 好，看看她的题目是什么。 看看题目是什么呢？哎，来看一下。 请唱出一句刘若英的歌。 奖品是笔记本电脑，不对 ，sorry， 品牌笔记本。 笔记本品牌和品牌笔记本是不一样的。 啊，笔记本电脑，哎，这个一个笔记本啊，我们这个垫在自己的大脑上就好了。来啊，准备啊，来。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 哎，他没有消失在人海，他在那里，你老公在那里啊。好，鼓掌鼓掌。好的， 恭喜。好， 好，接下来第三位这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来啊。 好，哇，哦，他选择了一个边上的盲盒。哦， 来，我们请这个，哎，你面向我们的这个观众啊。嗯， 来看看他的这个题目会是什么。 来看一下 他的题目是，请说出我们商场的全称。 这个不是音乐题吗？这个 是要唱着说出来吗？ 那你就请说吧。 首创奥特莱斯。 耶， 答对了， 北京首创奥特莱斯，恭喜。那你再唱一首跟北京首创奥特莱斯有关的歌好吗？要是我要买买买。好，好吧，谢谢。 好，谢谢。 谢谢。哇，这么简单就放过他了啊。好嘞，我们下一位来，请。 好，又是一位女士。看看他会选哪一个盲盒。好，盲盒送好礼 来。 看看他的题目哈，哎，每一个题目其实准备得很精致。哦， 对，真的，因为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每一个题目都不一样，我们也很好奇。 好，我们来看看他的题目是，请你唱出一句和植物有关的歌。哎，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都想想和植物有关的歌。 树啊， 会是什么歌呢？ 啊， 对吧？ 草啊， 植物啊，来，哎，开始，两句就好。 好一朵美丽 的模 样。哎，好嘞好嘞，恭喜恭喜恭喜，好好好好， 真的 他倒是挺会挑了一首简单的啊，来， 对， 好 好，恭喜， 好的，谢， 好， 最后一位， 舞台上最后一位朋友要登场了，有请。 他看起来很低调，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选到大奖， 就是，哎，为什么男士都很喜欢选边上的盲盒， 低调啊，来我们，哎，面对我们的 面向观众 观众啊， 好，看看你的题目是什么啊？请说出一句和食物有关的诗。 啊，这个不用唱，诗歌和食物有关的诗。小朋友们都能想到，对不对？吃的东西有关系的。 汗滴禾下土。 食物在哪里？ 锄禾日当午。 嗨，你这是 倒着念。 对，就是先没怎么着就先汗滴禾下土了，是吧？ 对，他先想到了农民伯伯很辛苦 啊。好，这个 好，恭喜， 可以了， 可以算你 过关。好的，恭喜你，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奖品送给你。好的， 好，谢谢。 好了，谢谢刚才朋友们的参与，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好棒啊。哎，你们别着急，待会儿还有很多好玩的游戏，都是这么简单就能够拿到奖品的。而接下来呢，我们会为大家也选一份奖品，因为我们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在想试着能不能猜一下盲盒，所以呢，我们要提供惊喜大奖，就是300元的购物卡啊，十一期间可以到首创奥莱领取。我们来出一个题给我们的大家啊，来，戴毅，你帮我选一个好不好？ 好的， 或者我来选一个吧。 你来选吧。 我来选一个。 我来跟收音机旁的听友们说一下这个规则。 对，啊，来，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盲盒，正在收听 FM 九七四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白杰，我帮你们选了一道题，你们只要回答正确答案。加手机号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七四醉王牌就可以了。题目不行，清唱一句和爱情有关的歌曲。 他们可以把这个歌的歌词或者歌名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一首跟爱情有关的歌曲的歌名发送至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九七四醉王牌。现在开始。好的， 好， 我们也请正在直播间的主持人思萌和郭鹏注意挑选一位我们的幸运的听友。 对，我们将会为他送上一个惊喜大奖。 好，接下来一个环节叫谁是歌王。哎，我们一起来唱唱歌好不好？ 好， 哎，这个环节很有意思，你知道每一次我来首创奥莱做活动，见到大家然后就很高兴，就是为什么不光是要送奖品啊跟大家互动，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和你们一起唱歌啊，所以每次到这个环节都唱得很嗨。我们选出4位玩家啊，然后呢我们会选出熟悉的歌曲，播放的途中暂停，然后按顺序接唱就可以了。 哇，这有点这个谁是记歌词，就是最擅长记歌词的人。 来，我们现在开始挑选，有谁愿意参与这个游戏的？ 小朋友真的是非常热情，你们确定有些歌停下来之后歌词你们接得上吗？ 对，小朋友，我觉得，哎，我觉得可以让这个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 对，一小带着一大， 来， 我觉得可以啊， 试试看吧，好不好？ 算作一个家庭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 这边有吗？这边有吗？ 没有。 那个后面那位美女，对对对，就你。 好的，没问题。我觉得前面这个带着背包的男士也应该可以。 他好腼腆，对。 对，他很腼腆，不要左顾右看。 就你， 就是你，就是你。 你坐最前边，你不参加吗？ 对。 好了。好，这个一直举手的小朋友带着家长一起来，来来 来吧，来吧，来吧。 好了，人够了。 好， 对不对？ 我们请4位玩家，没错。 好，来，有请。 一小带着一大， 请到台上来。 三位朋友， 一位，来，上来。Hello。 哎，一位， 两位，还有，哎，刚才那个女生去哪儿了？ 来了，她马上来了。 哦，来了来。哦，他以为是坐在那儿参加节目。 来吧，带着小朋友一起。 那我们麻烦工作人员帮我们照看一下小朋友，好不好？来， 对，工作人员，请帮他照看一下小朋友，这样的话能让妈妈比较安心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好，来， 好的， 好，三位了，还剩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了。 最后一位，来这边这个，哦，刚才那个就你，来， 对， 对，他们刚才已经这个派出了第一组啊， 嗯， 就是这个。哎，老婆先上，然后老公再上啊！这个组合，反正总是能拿到奖品的。来，准备好了吗？我们还有一位，快抓紧时间。 好的，我们请这4位玩家。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游戏叫《谁是歌王》，我们会在现场播放音乐，音乐可能会随时就暂停了。停了之后，就请大家来接唱。 少哎， 不少，四位玩家嘛，一组、两组、三组、四组 ，OK、哦。 好嘞，没看到。 别晕啊，还没开始玩就晕了。 好，你没事儿，记不住歌词，好好想想啊，说不定就记住了。来，我们准备好了吗？ 好， 好， 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吧。 没接上就要被淘汰了啊！ 好，我们顺序播放，音响做好准备，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请准备好，现在开始。 Music， 呜呼！ 音乐，好。 叮咚， 叮咚， 我知道哪首歌了。叮咚， 什么歌？ 什么歌？日不落。 来唱。好，非常抱歉被淘汰了啊，没有唱上来。 没有没有。 但是也有纪念品哦，谢谢谢谢谢谢。好，这位我们带着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很意犹未尽，对不对？好不好？我们再给小朋友一次机会，好不好？来，小朋友再给一次机会。 这个歌现在停到了。 站在最后。好，来，我们第二首。我们麻烦这个前奏播完以后稍微停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唱，好不好？来，开始第二首播放。 你跟他说清楚。若不是你突然穿起我生活，我怎会把死守的寂寞放任了。 这是什么歌，你们听过吗？听过吗？没听过。 不难过那是假的。 哇，可以啊！我刚才还在想这什么歌，什么歌词啊？我知道什么歌，介绍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叫什么歌 来？我 抖音上特别火的 这首歌叫做《绿色》，对不对啊？绿色，对对对，好嘞，那成功。那我们下一位啊，你先不用走，你没有被淘汰啊，唱接不上来就被淘汰。下一首，抓紧时间开始。 啊 ，music 再次响起， 来继续 ，music， 好简单，音响老师说停就停啊。这首歌你没有听过吗？现场有朋友会唱这首歌，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有没有？ 有，有一位小伙子， 肯定有人会，对。哎，没有没有没有。你来，请。 我真没听过。 好，被淘汰。来，先。他很无奈、哎。 我觉得每个人的这个站位啊，多少带了一点点运气加持的感觉。 那这首歌你会吗？ 您知道名字是吗？ 父亲吗？ 他说是父亲。 啊？ 我的老父亲不是。 不是，怎么就把兄弟变父亲？啊，这不太好。 我的好兄弟，没错。啊、 好，来，我们这个、最后无论接到这首歌没有，我们都放几句，让他听几句，好吗？ 对对对，让我们 音响老师，要不然我们收得很尴尬。好，下面一个，继续，下面一首歌。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 我怎么会唱 这首歌？你怎么什么歌都会唱？ 好，来下一首歌，我准备开始。 好，有请音响老师下一首。 下一首。 啊，这首歌。 哎哎，你站着我旁边干嘛？你给他递个麦好吗？下一句怎么唱？三二一， 确定不会 ？Sorry， 被淘汰了。你也不会？ 应该是简单点说话的方式，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 简单点。薛之谦的， 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听一下，来。 简单点，哇哦。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这是什么歌？ 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 薛之谦的一首歌叫演员，对不对？好，那我们非常感谢，感谢参与。小朋友留下来，小朋友留下，一定要让小朋友留到最后，再来一首，来， 再加赠一首是吗？ 看最后你只要战胜他，你就获奖了，好吗？来，最后一首歌，来。小朋友，给小朋友，给小朋友。啦啦啦啦，唱。 金刚葫芦娃。啊， 少了几句词。滴答嘟 答答，葫芦娃。 滴答嘟答答，本领大，是不是？来听一下，来。来。 叮当咚咚咚当当，葫芦娃。叮当咚咚当当，本领大。 好。好了。这样这样，好了好了好了，非常感谢。其实小朋友就是想让他试一下。 对。那 其实我们今天获胜的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位女生，掌声送给她。 谢谢这位穿黑色衣服的姑娘。 谢谢。 非常棒，有礼品送给你哈。哎 呦，这个游戏意犹未尽啊！谢谢谢谢谢谢。但是我们待会儿还有，好不好？ 对。 还有游戏，所以呢，也请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如果在逛商场啊，逛我们这一次的北京首创奥特莱斯的时候，有空也可以到我们的舞台跟前，跟我们一起听歌，一起玩。 好，我们刚才这个环节也算是现场的跟这个时候刚刚落座在草坪上的朋友们热热身。那么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活动还有哪些促销信息呢？大家可以这个时候好好听好哈，不要错过每个信息点。我们稍后还会有问答的环节，只要回答对问题，首创奥莱就会给您送去惊喜礼物。 好的，大家听好了，北京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10月1号及10月2号营业至晚12点之后自然闭店，小长假期间全天单笔满1000返100，不限量循环赠。 10月1号及10月2号晚上8点后，累计购满1000元再加赠200元，晚11点后再加赠300元。1公斤黄金免费分，狂撒1万元红包。如果您是金卡会员，还可以享受10倍积分，更有1元超值购活动。Gucci 手包、戴森吹风机、迪奥香水、Armani 唇釉、5克金条等超多福利好物，通通只要1元。房山区会员额外会再赠50元礼券。10月1号到7号，记得来领取。同时，品牌折扣力度空前，800余个品牌联袂巨献，多家品牌奥莱价基础上1件9折、2件8折、3件7折。 北京首创奥特莱斯地址就是地铁房山区篱笆房站，自驾车走京港高速19B 出口，出高速前行即到。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提问了。 好的。刚才那一堆知识点哈，敲黑板了。 来，请听第一题。 第一题，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活动中，单笔消费满1000返100元，请问这个券有份数的限制吗？ 有吗？ 它是有限制还是没限制呢？ 我们请这刚才那个小朋友，那个后面那个，来，就给他答，小朋友答，小朋友答，有限制吗？ 是你，对，就是你，就是你。 有限制吗？ 没有。哎， 没有。 我发现小朋友不管会不会先举手， 而且他非常不容易的是一直在举着手。哇， 有奖品拿，哇，好棒哦！哎， 好开心。 好， 妈妈给他竖了个大拇指啊。 第二题，10月1号、2号晚上几点开启疯狂6小时的活动？ 几点呢？ 来，中间这个小朋友，这个哦，妈妈， 这个是坑妈的，举完手之后就给妈妈。 答对了。然后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听友们说，怎么今天现场全都是小朋友， 全是娃是吧？哎， 这是国庆节还是儿童节？好嘞，我们继续啊，来下一题。 好，第三题，首创奥莱今年11假期的活动主题是什么？ 哇，这个太简单了吧！ 国庆什么够什么几天了呢？哎， 后面，对，就最后吧，最后那位，对。 好的，对，坐在这个角落里的女士， 国庆嗨购七天乐， 对， 回答正确。 这上面是有吧？ 哦、正中间。 这个合着考的是看图说话是吧？ 我考的是认不认字儿。 对，我觉得大家其实不要躲那么远啊，如果就是能近一点，让我们看到你们，这样最好了，好吗？好了， 好， 第四题。 会员当日累计消费满888元，凭购物小票再花1元就可以抽取什么礼品呢？说出3个就可以。 对，3个就行。哎呀， 早知道我刚才那个可以慢点说，是吧？ 这个有点难。 好，那我们请刚那边那位。 后面那个是，哇，这你的记性也太好了吧？ 他对品牌一定印象很深刻。 好， 戴森吹风机 有。 对了， 金条，五克的金条 有。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那个古驰的手套。 对了， 哇，可以、啊。哇， 哎，这个先生，你是做什么行业？就什么职业？ 地铁的。 啊？ 地铁，京港地铁。 哦，他记性好棒啊。 对，可不是地铁，就是哪站。 哪站记得也很清楚。 厉害。 辛苦了，提前祝您国庆假期快乐。 好嘞，那我们刚才这一轮其实很简单的问出了几道题。哎。接下来呢，这个游戏更有意思，啊，然后呢，我们这样，我们就选几位朋友上来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也许要考一下你们的记忆力的题， 以及反应力。 反应力，哎，就是大家多少对我们就逛我们这个北京首创奥特莱斯的时候，对一些品牌是有些印象的。 是的， 对吧？ 环顾一下四周啊！ 哎，你们先赶紧记一下啊，记一下，环顾四周， 看看一楼、二楼、三楼这些品牌， 然后我们会 待会儿多少跟他们有点关系。 选几位朋友上来，我们每个人会得到一张角色卡，哈，然后分别扮演一种动物啊。待会儿我们先请他们上来，我来做示范，哈。 好的。 有没有？ 不用担心这个。 来，那个女生，来，就你，对。 好的，行。 好， 有请这位对、 啊、okay, okay 举手的朋士哈。我们再来两位男生吧，我们希望舞台上这个男女比例均衡一点哈。就这位男士好不好？没有戴口罩这位男士，对， 哦、来吧 ，OK， 有请你，好吧？哦， 他刚才，我跟你，他刚才其实我们放那个歌的时候， 对， 他每首都会唱， 都会唱， 对， 所以我看到了，嗯， 对，还有没有？再来一位， 再来一位男士好不好？ 再来一个男士，哎，我觉得这样，就刚才那个，后面那个男士，其实我觉得他就挺记忆力很好， 好呀，没问题， 试试看，来，试试看， 再来试一下， 试一下啊，奖品得多一份不嫌多嘛，来，来加油，来自于这个在地铁工作的这位朋友啊，好，那我们请大家稍作准备， 好像他们每个人手里已经拿上了一个角色卡，是动物的名称， 哎，来你说一下你的角色是， 狮子， 好，你的角色是。 熊猫， 你的角色是 老虎， 您的角色是 大象。 好，来往中间，我们再往中间站啊。 好，哇， 这个帅哥穿了个快打旋风啊，希望今天有成功。 我们进动物园了、 啊。记好他们的角色啊，然后我们来做个示范、嗯、啊。比如说啊，这个您是大象啊，你就要说大象说首创奥莱有什么？然后比如说我就说首创奥莱有波司登，然后大象说完随便点。熊猫说，狮子说，老虎说，点到谁谁赶紧再说，继续，然后比如说你是狮子，狮子说首创奥莱有什么？狮子说完，熊猫说来点，说不出来就要被淘汰，坚持到最后就会得到我们特别为大家提供的奖品，掌声鼓励好吗？ 哇，这个有意思了，是不是？ 有意思了，来，准备好了。哎呀， 大人们好久没玩这个游戏了。 我们看从体格最大的开始吧，好不好？ 好，大象开始。 好。准备，我们现在开始，三二一 ，Ready Go！ 开始怎么说？ 哎嗨， 是这样，大象说、啊、首创奥莱有什么？ 然后你说完了以后要继续说，大象说完要点下一个人，比如说老虎说或者熊猫说，随便点好吗？来，好，准备好了吗？戴毅，要及时递麦给下一个人啊。 OK， 好，掌声鼓励一下。 好，开始喽。 三二一。 预备起。 大象说首创奥莱有什么？什么说完什么说好吗？嗯、来，三二一 ，Ready Go！ 大象说大奥莱首创奥莱有李宁。大象说完，狮子说 首创奥莱有波司登。 啊，对，继续。 老虎说。 老虎。 老虎说首创奥莱有什么？哎呀， 有什么？ 说品牌 啊！再给你一次机会，来。 老虎说首创奥莱有耐克。老虎说完，熊猫说， 来继续。 熊猫说熊猫奥莱有。 熊猫奥莱，首创奥莱。 首创奥莱有李宁。 李宁说过了。 换一个， 首创奥莱有， 有什么？ 三， 有雪伦。 继续，对吗？来，继续。 熊猫说完，老虎说。 老虎继续。 老虎说，首创奥莱有阿迪。 说继续继续。 老虎说完，大象说。 大象说，大象说，首创奥莱有361度。 好 ，OK。 大象说完，老虎说。 老虎说，老虎说，首创奥莱有星巴克。老虎说，说完，狮子说。 狮子说，狮子说，首创奥莱有七彩云南。狮子说完，老虎说。 你老虎，你被盯上了。 老虎说，老虎说，首创奥莱有。 你不要再提醒了，好吧？你是看人帅是吗？ 首创奥莱有麦当劳。老虎说完，狮子说。 狮子说，狮子说，狮子说，首创奥莱有 MK。狮子说完，老虎说。 老虎。 老虎说，老虎说，首创奥莱有速写。老虎说完，大象说。 大象说，大象说，首创奥莱有捷奥。大象说完，狮子说。 狮子说，狮子说，首创奥莱有 Gucci。 狮子说完，老虎说。 老虎说，老虎说，首创奥莱有木北。老虎说完，熊猫说。 熊猫说，熊猫说，首创奥莱有 三有二一淘汰。我们现在得加快时间了，两秒钟说不出来就淘汰。 淘汰， 谢谢您的参与，熊猫被淘汰了， 谢谢 感谢感谢感谢熊猫 啊！ 来继续，还是从 老虎和狮子的竞争把熊猫淘汰了。 我们来看一下，熊猫被淘汰了，现在剩下的是狮子、老虎和大象，掌声送给他们。来继续开始。 大象说，大象说，首创奥莱有速写， 速写说过了。 哦，速写说那个，有 NBA。大象说，狮子说。 狮子说，狮子说，首创奥莱有 MCM。 狮子说完，老虎说。 没有，错了，淘汰了。 工作人员及时的举出了一个小叉叉。 你知道他刚才其实记了挺多的，就是看来是比较了解。 对， 结果这个 被盯上了嘛。 对， 这狮子跟老虎是冤家是不是？ 这是狮子刚才一直打老虎，结果最后自己把自己打败了。还是老虎厉害啊。 老虎还是山中之王啊。 好， 希望你加把劲儿啊。 各位朋友们，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仅剩的二位。现在只剩下老虎和大象，到底谁是最后的冠军呢？感觉是动物园的啊！来，我们准备了啊！三、二、一。 老虎说：“老虎说，手上奥莱有 Coach。”老虎说完，是大象说：“ 你俩别谁再说，就剩你俩了。” 大象说：“大象说，手上奥莱有 NB。”大象说完，老虎说：“ 所以 N 什么 NB？New Balance。 New Balance。OK。哦，继续。” 老虎说：“老虎说，手上奥莱有什么？不是，手上奥莱有 Gucci。” 哭泣已经说过了，再换一个，三二一。 有热风。 好，对。 大象说，大象说，手上奥莱有安踏。 对，继续。老虎。 老虎说奥莱有太平鸟。 对，继续。 大象说，大象说，手上奥莱有那个。 那个三二一 ，sorry。 最后还是老虎称霸了。 但是，哎。我跟你说，他的表现也很棒，所以其实 非常不容易， 也要再送一份奖品给他，然后我们就登记一下，然后也让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把掌声送给老虎 Tiger 一开始是一个完全不进入状态的 Tiger。 对，哎，这个小伙子，您是从事什么工作？ 污水处理。 哦，好，看来这个处理得很好啊，就是脑子很清楚啊，然后 建筑佳境， 对品牌也很了解。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来。 好，祝你今天也在首创奥莱玩得开心啊。 好，祝你玩得开心啊。好了，谢谢，然后请把这个奖品带回家啊。就是手里这个牌子啊，老虎以后时常要记着自己是最棒的那一位。好了， 激发出了斗志。 是的，好了，我觉得各位朋友们，我们游戏玩到现在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好玩很开心。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北京首创奥特莱斯就像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每一次我觉得一到这个国庆节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在这里收获很多的快乐，而且呢会有很多超值的购物，当然也会有很多一站式的体验啊，吃喝玩乐，当然少不了音乐。 哎，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是 你 我 我们有请我们 FM 974的 vocal 担当。我跟你们讲，戴毅是我们整个974 唱歌最最最好听的一位女主持人。哎、当然也许有别人不认啊，但是至少 她不认、 啊、在很多的听友心里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974最棒的这个歌手戴毅 vocal 担当。 好，谢谢谢谢白洁啊，我觉得收音机旁的听友们会说，好，把你留在首创奥莱，不要回来了。好，接下来就把这首《刀马旦》在节庆假期到来之前的时候送给现场的朋友以及收音机旁的听友们，预祝大家哈、啊、今天下班愉快，还有明天一天的时间，我们将会迎来七天的悠长假期。好，这首歌《刀马旦》，有请我们的音响老师，谢谢。 上人还在香港，还在九龙茶馆和宝堂，怎么场景一下跳西安，我在护城河的堤岸，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摇又晃，我用英语跟小贩交谈，突然画面一下就全暗，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变模样是个花衣姑娘，开始想认真细心装扮，柜台上终于轮我上场，耍花枪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啊，不大的文档，耍花枪比谁都漂亮，记者唱一顿语气和霸王，耍花枪舞台的戏吧，二胡拉的响，观众用力鼓掌，耍花枪比谁都 在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摇又晃，我用英语跟小贩交谈，突然画面一下就全暗，还在想到底身在何方，变模样是个花衣姑娘，开始想认真细心装扮，会台上终于轮我上场，耍花枪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 大家好，谢谢谢谢。 哇哦，天哪，果然是我们的界外大街 Coco。 不是马冬梅吗？ 哦，马冬梅。马冬梅的英文名叫 Coco 马。好好好，谢谢戴毅。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戴毅其实平时在节目里也是这个很多这个音乐的表现啊，但是今天我觉得现场这首歌唱得特别好啊，因为在直播间里面你不太会这么唱歌， 对 吧？ 因为跟现场的这种声场啊，还有包括跟现场观众这样一种互动是不一样的。 怎么样，他唱的好不好？ 好、哦，谢谢。Yeah, 待会儿该他唱喽。 我跟你说，不单是我们现在坐在场地中央的朋友们，还有 遥远的，然后走过路过的啊，山顶的朋友 ，Hello， 山顶的朋友好啊，哎、坐在支持，你看那边还有， 你在、Hello? 你在找这个演唱会现场，你在舞台中央的感觉、oh, 是 不 是？ 是 Andy 啊，楼豆啊， 有点歌神附体的意思、啊。 好了好了，这个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的活动，还有哪一些好的一些促销的信息？大家请仔细听好，不要错过每个信息点，我们又来一轮问答环节， 好 吗？好 的，嗯。我们稍后这个问答环节呢，只要你回答对问题，首创奥莱就会给您送去惊喜礼物。 来，请听好， 北京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十月一号到十月二号，哎，就一号和二号营业到晚上十二点后自然闭店。小长假期间全天单笔满1000返100，不限量，循环赠。 十月一号及十月二号晚上八点以后累计购1000元，再加赠200元；晚11点之后再加赠300，一公斤黄金免费分，狂撒1万元红包。如果您是金卡的会员，还可以享10倍积分，更有1元超值购的活动啊！分别是有 Gucci 的手包、戴森的吹风机、迪奥的香水，还有阿玛尼的唇釉、5克金条等超多福利好物，通通只要1块钱。 房山区会员额外再赠送50元礼券，十月一号到七号记得来取。同时呢，品牌折扣力度空前，800余个品牌联袂巨献，多家品牌奥莱价基础上1件9折、2件8折、3件7折。北京首创奥特莱斯地址：地铁房山区篱笆房站，自驾车走京港澳高速19B 出口，出高速前行即到。 好的，我们开始我们的问答环节了。第一题，十月一号到七号，会员当日单笔消费1000元，系统自动返，系统自动返1000元以外呢，晚间啊最高再加赠多少元？现在请会这道题的朋友请举手。 系统自动返，系统 来，我们 把100元以外， 工作人员把这个麦克风给我们这个最那边的那位女生，她其实刚才一直在举手。 对，晚间最高再加赠多少钱？ 100块钱。 最高哦。 最高。 最高再加赠多少？ 300。 回答正确。 答对了。好，我们第二题。 十月一号及十月二号晚上八点后，金卡会员可享几倍积分呢？ 几倍积分？来，中间这个小朋友。中间这个小朋友最前面这个，对。 小美女吗？ 哇，她好漂亮，穿的衣服。嗯哦、oh. 几倍？ 十倍 啊，好、哎啊、可爱 哦，十倍、啊、 对了， 穿得特别有那种民国风啊，哎， 是，我们来看房山区的会员可以额外再领取多少代金券呢？ 多少？会员那个橙色衣服蹦跳的小男孩，对，哦， 对，就是你，就是你 ，OK， 对，哦， 50。 50， 答对了。哎，他们这个一家三口今天没白来啊。 是吗？还是这一家是吗？ 这拿几份你们这个满载而归啊。 嗯，辛苦了吗？ 好了，这个说到这儿，还有没有人没有拿到我们的小礼品的？有没有？ 没有。 好， 待会儿请你们积极举手。 没有的朋友我挨个点。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游戏环节。本来有一个致童年的这个游戏啊，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不玩了，我们先来进行我们的这个抽盲盒。来，第一位，刚才举手的都上来。好，这个举手的小朋友后面那个，对，就是你。 好， 你这妈妈带着一起上来，一起上来。 可以，妈妈带着宝宝一起上来，没有、啊、 对，还有那个后面那个爸爸带着自己的闺女一起来。好，来， 我们算是三个亲子家庭，好不好？ 三组亲子家庭一起来拆盲盒。嗯， 小朋友最喜欢拆盲盒了，你知道吗？ 来，让他们来拆，好不好？来、嗯，我们请三组，然后我们再来一组，好不好？我们再来一组。 再来一组。 好，来。后面那组，对， 好，后来 都是没有拿到奖品的，是不是？来，先上来。 刚才可能没有玩到第一组盲盒的朋友不知道哈，我们这有一共有30个，已经抽走了一批，还剩下这些盲盒，里面每一个都有一个小任务。 我们请到舞台中央，往过站一点点。好，有请。好，继续有请。 哎呀，每一个这个任务， 我发现这个首创奥莱特别好啊，哎，就是很多的这个。来遛娃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这是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起来玩、嗯、对不对？ 没错， 一起来购物，一起来这个在这儿吃喝玩乐，小朋友们也可以来这儿逛逛，然后走走。 对， 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露天的这个广场，你知道吗、嗯、 对，空气也会比较好， 对，特别适合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来。现在是几组啊、哎、一组、两组、三组，我们再来一组好不好？ 再来一组好吗？ 来，后面那位，对，就是你。 好， 就是你， 太好了，我们这上面是两个爸爸带着两个娃，两个妈妈带着两个娃、啊、又平衡了。 啊，这个爸爸看起来体力很不错啊。 就是他的意思，您再走快一点。 什么？他刚才跟我摇头，不知道在说什么。我先上来再聊啊。哦、 可能宝宝有点不是特别高兴哈、啊，哎，有点小娇羞，没关系哈、 啊。孩子已经睡着了，不会吧？啊，您说。 不是爸爸，是老爷。 啊、哦、哈，太、哦、sorry。 您太年轻了， 不是 完全看不出来。 你是尤其是我在这儿还有灯光，您在灯光中走来的时候，感觉是一20岁的小伙子，你知道吗？ 好，来 吧，好来。 请第一位父亲，您可以先来选择一个盲盒，或者小宝宝可以 来让这个我们让孩子选盲盒好吗？ 好， 好，我们工作人员帮我看一下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啊。 好， 好，好，我们抓紧时间来开始。 好，看看这个里面是个什么任务，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呢？请唱出一句和妈妈有关的歌曲。 来，三二一，开始。 世上只有妈妈好， 好，掌声鼓励， 可以了，可以了，一句就可以了。哇， 他这个唱的声情并茂啊，很有我小时候的感觉。对，我小时候唱歌也这样、啊。 你那应该是刚挨完妈妈一顿揍、啊， 能把别人都唱哭，吓哭啊！ 好，这一个看看 恭喜 他的任务。 然后我们会有奖品那边领取，谢谢。好，第二位来，抓紧时间， 看看他的任务会是什么。 小朋友，来，我们排队来拆盲盒啊，来。 然后请唱出一句和祖国有关的歌曲。 祖国有关的歌曲，三二一，开始。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好了，可以了，谢谢。 非常好。 哇，厉害厉害厉害，好棒！来，把奖品，我们把盲盒拿好，去下面领奖品，好吗？ 好的。 哇，好的，谢谢谢谢这位美女妈妈。好，那接下来下面一位美女妈妈带着自己的小朋友，选的是什么呢？来看一下。 好，看看这个盲盒的任务是什么。 好，我们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我们马上这个电台的直播就要结束了。 请说出离我们最近的地铁站是哪一站？ 来， 篱笆坊。 篱笆坊，回答正确。 恭喜，好的。谢谢，恭喜！在我们最后一位朋友要这个抽盲盒之前呢，我们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待会儿我们俩会现场选一个盲盒，我现在就直接问了，好不好？ 没问题。 好了，请大家发送我们这一次呢，现在我们所在的活动的地点的名称到 FM 九七四的公众微信账号，我们的九七四醉王牌，我们也会送出一份礼品，记着加手机号。然后呢，也记住这一次的活动，我们呢也是提供了惊喜的大奖，而希望大家在国庆节期间可以来到我们的首创奥莱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今天这个时间。现在已经差不多了，谢谢大家，谢谢收听今天所有的听友们，我是白洁， 我是戴毅， 拜拜， 提前祝愿大家国庆假期愉快， 谢谢。好，我们现场继续啊，我们电台的直播现在已经应该是接近结束的时间了，好好的，还有20秒，好，哎，各位听友们，我又回来了。好，我们继续。 请说出我们在北京哪个区哪个镇？ 房山区朝阳镇。 回答正确。 回答正确。 好的，好的，感谢我们在现场的白洁以及 Coco 戴毅这边，同时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我们音乐广播之后的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那么我们这次的首创奥特莱斯国庆嗨购七天乐活动也是到这里呢结束了。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年头有新的梦。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的。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六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首创奥莱国庆嗨购七天乐，10月1日2日营业至凌晨2点，满千返百无限送，万千再加赠300礼金，1公斤黄金免费抽，5折基础上再7折。首创奥莱京港澳高速19B 出口。 亲爱的，新房装修咱们去哪儿看啊？ 当然